くて、君と交わした約束叶え続けたい、終わりじゃない、まだ笑っていたくて、抱きしめてたくて、そのすべてを今

就没有听说你最近的生活，沉默不舍不要分手，慢慢觉得累了还是学着我了，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，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，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删除你的面孔再继续漩涡，

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，撕破。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？ 感谢那些人擦过

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走路才长气，还没见上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。几张发芽，啦啦啦啦。 こ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。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。

看那长江水

起了失落笑我，是全新的诱惑，是干渴的沙漠，是忧虑的结果，是深情的冷漠，在我的世界